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大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五月起，国家严查以直销名义实施的传销违法行为，商务部表示进一步降低汽车和部分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短期理财债基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一起聊一聊科技股近期的热点和投资策略。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从五月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严查以直销名义实施的传销违法行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通知，称近年来部分企业为实现扩大销售业绩的目的，同意所谓的直销团队销售企业挂靠，默认甚至指使其以直销经营许可为幌子，以股权激励、资金盘、投资分红等形式从事传销违法活动，严重扰乱直销市场秩序。为此，市场监管总局决定从五月起组织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查处以直销名义和股权激励、资金盘、投资分红等形式实施传销违法行为的专项执法行动，严重查处4种形式：一是事实上的挂靠关系，二是以各种资本项目运作、投资返利分红、股票或者期权等为载体的，三是需以高额回报引诱哄骗相关人员参与的，四是直销企业存在禁止传销条例规定的传销违法行为的。据透露，五月至六月是动员部署和线索收集排查阶段，七月将立案集中上报，八月至十月依法调查处理，十一月督促企业整改，十二月总结通报工作情况。商务部表示，未来将进一步降低汽车和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据透露，商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研究扩大进口的有关政策措施，未来将进一步降低进口商品总体税率水平，降低汽车和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的关税，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的进口，推出贸易便利化的相关措施。另外将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据工信部透露，集成电路发展基金、 现在正在进行第二期的募集资金，也欢迎各方企业参与基金的募集。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市场期盼和酝酿已久的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有望进入发展快车道。在五一小长假前夕，中国证监会、住建部曾联合下发通知，重点支持住房租赁企业发行以其持有不动产物业作为底层资产的权益类资产证券化产品，推动多类型具有债权性质的资产证券化产品，试点发行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 REITs。并对开展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条件、政策优先支持领域、资产证券化开展程序以及资产价值评估方法等予以明确。这是住房租赁资产证券化领域的首份政策落地文件。专家分析，政策将优先支持两大类项目，一是大中城市、雄安新区等国家政策重点支持区域的住房租赁项目，二是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城市的住房租赁项目。好，接下来来关注我们的理财。作为长期以来被市场边缘化的一类产品，短期理财债基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短期理财产品的市场规模激增 150%， 吸纳金额2700亿元，成为公募基金中增势最猛的产品。例如，星银双月理财 A、 招商理财七天债券 B、 工银七天理财债券 B 一季度规模分别增长 35.14 倍、 26.37 倍和 15.57 倍。业内人士表示，出现上述现象，一方面是因为货币基金规模受限，短期理财产品取代货币基金，成为基金公司冲规模的重要利器。另一方面，去年四季度以来，股市较为震荡，而债券市场，尤其是短期资金利率高企，短期理财产品相比其他产品，包括货币基金，收益率也更有吸引力。不过，随着后续资产新规的出台，市场预期未来这类产品大概率将转为净值型的产品，基金公司依靠短期理财债基扩张规模的路径可能难以为继，目前产品繁荣景象很有可能是昙花一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直不温不火的大额存单，近期因为集体加息成为银行备受关注的热点业务。四月下旬，北京多家银行上调了大额存单的利率，最高上浮幅度超过 50%。四月中旬，建行率先推出比央行基准利率上浮 45% 的一年期大额存单，起存金额为30万元。很快，中国银行推出了20万元的大额存单，利率上浮 40%， 起点30万元的上浮 45%。农业银行起点25万元的产品上浮幅度为 42%， 起点为30万元的存单则享受上浮 45% 的优惠利率，其中一年期利率为 2.175%。 不过，虽然大额存单利率近期显著提高，但相比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仍然不具吸引力。部分银行的网点工作人员表示，即使加息了，大额存单依然是不温不火。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下面有请我们今天现场嘉宾，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先生您好。 香露您好。 进入五月份了哈，那么四月份的行情怎么样，为什么会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要和您探讨的一个话题，以及进入五月份我们应该怎么来布局哈，这个今年上半年以及后面的一些机会。 此外呢，今天还要和山县着重来聊一聊，就是最近啊，这个芯片、集成电路、半导体行业在五月份可能还会有哪些机会以及风险啊。首先，您总结一下吧，哈，这一到四月份的行情啊，是如您所料吗？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判断，至少说。头几个月啊，基本上是，但是四月份的时候有一些突发事件，所以说有了一定的这种改观，这是现在一个状态。我们说现在这个市场的走势非常有意思啊，可以说呢，就是主板啊已经是三连跌了啊，从这个二月份以后二三四啊，为什么？因为一月份是最后的一个反冲，我们这场当时的银行啊、保险啊、包括地产拉太高了啊，这个整个市值啊、估值都太贵了。那么后期的话就出现了一连串的下跌，特别从二月份开始起，二月三月可以说呢是本身的这样一个技术性回撤。但是到四月份呢，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事件性的一个外部影响啊，因为贸易啊或者说其他这样一些问题，那么出现一个什么四月份的下跌。但是可以看到四月份的下跌过程实际上从月 K 线上来说已经是比较明确说要打出这个止跌状态了。那也就是说在五月份如果看上证指数的话，月度收阳线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大家说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至少说我们说从三点能看出来。第一点就是说技术格局月 K 线，对吧？三连跌的这样一个月 K 线的话，并且量能实际上是在萎缩状态下，那么五月份这样一个月 K 线的话走稳，至少走平，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结构。那么第二点的话，细分这个上证中的蓝筹分两块，一个金融，一个是资源，那么这两块是非常核心的。那么金融板块银行保险呢，实际上整个一季度业绩还是不错，到四月份整个来看的话业绩还很好，并且现在进入到五月份呢，也进入到它的分红季了，对吧？我们这看到一般在这个银行保险的分红季的时间，它的走势还是相对比较坚挺的，这是一个历史来看。而今年呢又非常有意思，就是名称指数 MSCI 马上六月份的这资金就要确认进来了，而这个月又有更多的这样新成立的国内的这样一些 MSCI 指标基金啊，指数型基金也是陆续的开始募资，陆续在这位置开始建仓。那么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对于核心的金融板块的这样资金的跟进力度就会比较有看头啊，这是一个核心点。第二核心点就是什么呢？五月份又是一个消费大的月份，下游制造业的一个跟进强势月。那么从四月份整个下半月的这样一个期货走势来看，和国际市场这样的一个经济走势预期整体来看的话，资源股特别是煤炭这样一些品种，包括欧佩克带动的原油这样限产啊，包括推动这样的一些原油价格近期的趋势来看的话，都有一个什么，就是稳定性的这种机会。而国内来说啊，钢铁呢又属于是这个供应侧窄折呀，当下又有国企重组预期，因为五到六月份又是一个国企重组一个大月。那在这个时间节点可以看到煤炭和钢铁的核心品种近一段时间表现的已经是非常的稳定，并有这种震荡向上过程。所以说有这两块的带动性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中的核心蓝筹五零指数啊所对应带动的这样上证这样走稳的几率比较大。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说它的这种走稳以后，我们说下一个板块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关注的，就是深成指啊，它的下边的谁啊，创业板，对吧？因为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发现创业板的整体的带动性是市场中最活跃的啊，特别是这个在当下这个几个月的时间，特别是从二月份从这个完成以后，二三月份 CDR啊，就是我们所谓独角兽概念呀、上市规划这样一些推动啊，还有什么回归啊，360的回归，后边还有陆陆续这个公司快速过会以后，就打人这个科技股上市，那实际上三四月份啊，二三月份带起来，但是四月份呢，同样受到贸易摩擦，这样影响芯片、半导体，但是我们就说，哎，因为我们说的板块概念，实际上受到这样的一些影响很大，甚至于我们某些公司因为这样的事件选择停牌。对吧？这甚至说他的这样一些布局的基金啊，都开始做了这个减值啊、计提啊、这样的一个30%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准备，就认为他一旦复牌会跌这么多，甚至更跌得多。那在这种状态下来说话，即使说出现这么大的一个风险，但我们可以看到从月 K 线上来说话，它是什么？它是在三月份冲高之后所出现的一个什么缩量的啊一个回调，也就是说市场这一位是拒绝的。大家说为什么要拒绝？这就是在于本身这一轮市场由蓝筹向小盘转移这样一个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也就是说呢，大家并不认为 发生了趋势性的改变， 对， 只不过受到事件的影响， 正好借机整理一下 啊，整理一下，所以说并没有放量， 没有放量。那么说在五月份的话，如果这个事件继续发酵，那么跟进还有什么，就是我国的相应的配套政策，比如说产业、 一大波利好政策正在路上，对 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么可能进一步创业板还有一个震荡向上过程。所以说综上所述，我个人认为五月份的这种看好的机会要明显大于这个向下的过程。 嗯，好，其实有人说了，这股市也代表中国经济的这个走向。从长远的角度来说呢，如果你看好中国的这种科技公司，看好中国的这个2025啊， 对， 嗯，中国制造啊这个计划的话，那么相应你选择的公司的表现也不会太次啊，尽管外面的这种 对 压力会大一些。 这点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还得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嗯， 为什么这么说啊？像陆，你看，在16年的时候，同样概念，它反应怎么样？是一路向下的，就是那是一个大的牛市。15年结束之后，这种连续性洗盘，特别是在16年当时这个深港通拆通之后，发现北上资金没有南下的多。 嗯 啊，这个时候资金就直接在尾盘跳水了，然后造成17年整个一年就是什么都利好，叫座就叫好不叫座，业绩非常好叫不叫座。然后到17年结束18年才开始什么，开始这种补涨，这是科技股很大一些，特别是软件呀，最近这人比较很强势这一批。那么正好又结合到这个事件性影响，又体现出来这种什么未来的展望预期更加强烈。那么说这时候大家就会说，哎，这个你看好这啊，或者那趋势，一定注意还是在什么已经确认的趋势状态下再去戳利好，它是真的利好。 嗯， 但是这趋势比如说像16年17年整个大的方向没有结束之前，还都是在蓝筹啊，在修正15年的上涨后的这个回撤震荡啊，哎，实际上来说话，他那时候就表现很困难。 嗯，生意人的意思我懂了，就是说你首先得看一个，就是市场认不认可目前。第二个呢，就是他盈不盈利啊，这个也是一个根本的逻辑啊。 对。 此外呢，就是说这个股价的问题嘛，啊，有没有这个上涨的这个动力啊？是不是跌太长啊？是不是还有这个上升的空间啊？ 是这样。 当然，如果您要是从这个长远布局的角度来说的话。 长远布局就要分清楚了。 嗯， 就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细分行业是否会有非常强烈的盈利。举一简单例子啊，我们就说在这两年中一些上涨的板块。比如说像这个制冷，因为现在马上到天热了， 嗯， 对吧，天气马上热了，这段时间我们就说这个氟化钟啊，制冷剂啊，价值一直涨。但它相关的这个什么聚化股份啊，什么这个金石资源呀，它的上涨动能大吗？ 嗯， 都不大。但是反过来，在头两年的时候，啊，这个烟台万华就万华化学，你看那一轮它是做制冷板的，上涨幅度非常大。一直到后期，突然有公告出来，就是这个海外 Q 费大举一波加仓，然后又一次大涨，大涨完到现在停牌，后来就连续停牌了。你看这上就是同样一个概念板块中，都是这个发展向上。你看表现什么情况？同时，你可以让制冷剂中相关的什么大冷股份啊、烟台冰轮啊，或者运输方面的这样一个什么，就是这个铁龙物流啊，这样一品种，看它的这个上涨分化也是非常明显。就说一定要注意，在这个位置，并不是说一个时间节点非常确认的，然后这个位置又有资金很明显在往里做的时候，它就一定所有都会鸡犬升天。 嗯 啊，不是。现在分化是非常的明确， 嗯， 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啊。科技股这一轮的上涨，我们认为说至少说看到有三个技术点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第一个技术点实际上不叫技术点，大家说为什么不叫技术点？叫耳熟能详，因为你发现非常有意思一件事情，只要是过去非常活跃的品种，打过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并引领过一波上涨的这样一些品种，在当下的补涨过程中，在底部位置中都有反复活跃，甚至于比如举个例子，像乐视网， 嗯， 这也算科技股中之一吧， 都有它的身影， 对，不是涨停就是跌停，反正它总会因为事件性有着，为什么？因为钱套进去了， 嗯， 啊，钱套进去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点，就是有钱在里配套住很多的。然后它第二呢，这品种首先点，它有足够的事件可以阐述，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不管好事还是坏事，你至少得有故事， 它有制造话题的。 对，至少说这对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得引发这个话题， 嗯， 对吧？其中很多这样优质品种，底部上涨的，至少我们看到是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啊。虽然刨出这个有些话题性的，像乐视啊这种品种之外，很多实际上它都是什么业绩好，像刚刚说的，当时的这个趋势，15年以后连续下跌的。没有结束，那到现在才开始结束，这近半年才开始拉升啊。然后第三一类就是什么？就是张说，此时此刻受到连续的外部事件的压力影响，因为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对吧？嗯、所以它会有连续的这个表现。 所以啊，我总感觉呢，就是你如果布局的话，心态一定要足够的强大， 哎、对， 抗动荡的、抗折腾的这种能力。 对， 一定要异常强大。可能在某种情况下比你投资其他的一些板块，啊，对你的考验要多一点。 并不一定是这样， 嗯、 真不是。哎，我们就说一件事，特别有意思一点啊，就是说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记得咱那时候三月份我也来过咱们的节目，二、月份也说过那位置，当时说银行啊、保险太贵了，啊，这就回撤可能会有连续性。你说这个动荡拿着会不会正难受？因为要银行、保险好股票。好品种，我们认为风险性不大，拿着吧。一拿着怎么样？像希望保险，如果在高位70多块钱拿住的话，直接跌到去年启动位40块钱，对吧？这你受得了吗？它什么时候涨回70块钱？一年半载，两年三年， 嗯， 是不是？所以这个煎熬性会更大，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您的意思是这个还有更大的？ 对 啊，这个已经够大的了，我认为。 对，不是他的问题是什么？一定要注意啊。强势活跃的品种， 嗯， 只要没有发生一个什么质的改变之前， 嗯， 在它活跃周期内，想套人或者套死人，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什么叫套死了？嗯、就直接给你跌40%， 嗯， 你出得出来？这种压力是很小的， 嗯。 所以说，你总会有止损的时间，或者说盈利出货的时间， 嗯。 所以这就是它活跃性的一个最大特点， 嗯。 也就是说，现在终于开始让市场活跃起来，就是原来说像去年，虽然银行保险在涨。啊，虽然地产、钢铁、煤炭退了一波，但是你出门朋友聊天的时候，有多少人说股票？ 嗯， 我至少周边的这些朋友说的不多。但是今年不一样，特别是从3月份到4月份，新闻联播天天说，然后完好多人都在股票上就说这是软件呀、芯片呀、半导体呀。你发现茶余饭后大家都喜欢说，这就叫人气儿。 嗯， 按照老北京话说，这个饭馆终于有人开始围观了，不是门可罗雀了，这时候要开张了。 嗯， 哎，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人气的活跃性还是集中在这里，并且它一个好处就是，它很多都是位置低的，很多调整很充分的，现在张叉拉升的。 嗯， 哎，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是在交易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它肯定还有这种连续的这种表现机会，并且在这个时间节点，因为像2017年的时候已经有先头部队了。比如说像海昌卫视啊、大华股份呐、车达讯飞啊，你看他们这个上涨是怎么涨的？一涨就至少是一到两个季度，就三个月到半年连续上涨，别每个月15%、20%甚至这样正着急上涨。那当下这样一些科技股是不是也有这种联动呢？我发现有很多新的品种正在做这样的联动上涨。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续性推动下来之后啊，我们就要注意，今年在这些位置。小盘中的个股行情明显要强于整个这种指数行情。 嗯，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啊。如果说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想象按部就班的话，那股市的这个魅力可能也就会减少很多啊。 也不啊，对，但是我至少说按照我们的这个判断，按部就班的小盘有反复表现的话， 嗯， 我相信。咱们的听众，咱们的股民朋友们，这个时间节点会很兴奋，因为被教育了一年多啊，不许炒小，不许炒新，然后这个时间节点，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小的、新的，哎，都有这种反复活跃，特别是次新底部连续回收后，哎，突然拉出涨停的越来越多， 嗯 啊。 所以这段时间啊，有人又不相信价值投资了。 永远是有一个过程的嘛。 啊，对，那我还得要问问你啊，比如说这个科技股有这么多公司啊，它其实也分得很细啊，科技股只是一个大的统称啊。 是这样。 哎，您认为有做价值投资的这样的一种可能吗？啊，应该怎么以价值投资的理念来选股和持股呢？ 这个位置一定会有。 并且典型性已经给点出来了。我们说有哪块是被点出来呢？我说有三个方向。非常典型。第一个方向我们最缺的就是补足中国芯。那么核心的芯片类品种受到这样的一个政策，受到一个下游需求跟进一个补充，那么它的这种持续表现力度，至少说它没有说大幅的快速的连续回落这样的压力，这是其一，就这是一个稳定性。芯片一定注意啊，在此时此刻我们是稳定性的。大家说为什么？因为毕竟芯片半导体这块有它的技术差，你不是一蹴而就的说你这个微软说这个 AMD 或者说什么这个像英特尔这样公司，你说我生产什么芯片呀软件呀什么的，我明天就追上你，可能吗？就达到你这程度达不到，它得需要积累。所以说它是一个缓慢的稳定的品种，反而在这市场中是稳定的。那么第二种什么呢？就是在此时这种什么爆发性品种。那么大家说爆发性品种什么呢？就是技术结合实践。那么技术结合实践特点什么？一定是位置低，成本明确，然后事件性又有这样的爆发性科技股。那么特别什么是上市半年以内的连续回撤这样一些次新，或者说已经从15年高位回撤很长，业绩还不错没有动的这样一些科技股，比如软件半导体芯片都有。你看 F10 去，去年一年17年业绩好，一季度18年业绩不错，但是位置股价呢和15年高位比至少还打了个五折以上，没准三折啊，就原来100现在30。那这样的一品种，它一旦从底部出现一个放量带动的话，这种技术性短差的交易会非常的强烈。这是叫什么追技术点，就是现在当时可以做的。那第三一类的就是说的一定会有发展预期的，并且这个发展预期是我们当下有相对的技术支持，有我们的这种自主性，什么比如说像北斗体系，我们的第三张名片吧，说第一张什么赵铁，那时候南北车合并， 我以为您说外卖共享汽车共享单车 这个是我们的所谓市场新四大发明和我们的对外的这个中国工业名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因为名片什么你得有这个真金白银，得有这个实际的含量。那第二张呢就是我们的核电。核电我还是在说啊，如果从长期角度说，核电是非常非常有需求的。 几个名片啊， 我们 高铁、核电，还有就是北斗。其实您刚才谈的是三个方向啊，还是适合做价值投资的。 对 啊，第一个呢是咱们要赶超的啊，这些领域是肯定有支持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足够便宜的， 比如说像这个核电。 第三个呢就是拥有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在国产替代上很容易啊， 有这种直线超车能力的， 对，成为大家所关注的明星的，是吧？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再来细分一下啊，这个科技股公司当中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刚才谈到的芯片啊，半导体，还有哪些机会我们需要啊一一的去寻找，稍后见。 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 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阴，大部地区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申先生您好。 香璐你好。 进入五月份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哈，在四月份呢成为亮点的这个高科技股当中的所谓的芯片啊、半导体啊、集成电路等等。其实这些个领域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门槛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像什么旅游啊、这个消费啊、食品呐、 一看就明白 啊，地产呐、金融啊，大家多少都接触啊，大家总觉得这个领域好像还有一些技术门槛。但首先我们还是请申先生为大家分分类，好不好？啊，在每一个类别里面啊，再跟大家说一说具体会影响到哪些行业或者是哪些公司。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半导体、芯片及软件，它实际上有一些典型性分类，就是按照这个大的这个市场需求供给端分类，就是我们这比较习惯的，比如说芯片，我们芯片有分成几种呢？比如说大家很清楚的，像这种 LED 灯、OLED 这样的一些芯片，这是非常典型，就绿色照明，其中就有芯片。对吧？有做多晶管，有做芯片，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手机芯片？在我们这里看到这种手机替代或者帮端的，比如说像这个苹果呀，提供像硬件配套的，但是其中芯片的设计并不多。那第三类的话呢，就是说什么相关的通讯芯片，其中针对的像军工啊，或者说这种导航为代表的这样一些芯片领域也会有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细分。其次演化就其他这样一些这种芯片，比如说医药。医疗这样的一些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所以说你要注意啊，它我们现在在市场中做的这样一些科技股的分类，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度的延伸它的这种预期性。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就是 为什么不能过度延伸预期呢？ 因为一旦过度延伸预期的话，你就容易把自己陷进去。大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的预期是没有达成的。而当下市场特点是呢，主要针对的是已产生业绩和确认要产生业绩的。也就是说看的更多实际性。而其他这种所谓的这种预期的，它更多容易变成什么炒作。这种炒作特点就是炒两天就套你，所以说一般投资者还是谨慎一些。那就在这位置我们要细分下来。其次演化像半导体。半导体同样有这样的一些相关配套，因为半导体的这是概念太杂。太多，因为应用于任何概念都有，比如说像应用这个储存的，应用于智能家居的，有的是什么智能音箱，这都现在比较有意思细分的，对吧？什么这个车载导航的，或者说这个光学仪器的，或者医疗仪器的啊，声学仪器的等等，太多了。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啊，在半导体领域、芯片领域，我们看的什么是两类，就记住，只要把它分成两类就成。哪两类呢？第一类是行业的市值，就是这个行业中它的整个市值和它的这个产量，是不是能达到一个相对高位？就不管你生产是哪个方向的芯片，只要你的总产量达得够，你就属于这个行业中的一个什么，它的重点，因为你的市值。 您说的是龙头吧？ 龙头就是这个，不是龙头，就是它的一个核心点。核心就属于权重，权重不一定是每次带着涨，但是每次涨少不了它。这是一种。第二类的分类呢，投资者们一定要注意，叫概念中叠加分类。我们刚才说了，你说智能音箱，你找其中哪些是制造芯片的？说现在绿色照明，其中哪些是制造芯片的？然后我们说这个车载导航或者车载这新能源汽车中有没有相关的汽车电子中有芯片或半导体这种配套的？或者说最典型了，每年说说开学季的时候，往往都为什么就是储存、硬件，那这些都会有跟进上涨。最近段时间我们这场经常什么二极管啊，那不是这叫什么这个电容啊。电阻啊，一些什么相关品种，这段时间，就比如说从韩国呀，从中国台湾地区啊等等这样一些地区，他们可以看到这种硬件，这种相关品种就开始涨价了，对吧？推导到我们内陆啊，这样一些相关的产业，它有一个跟进涨价的过程。所以说，你说这些东西很杂很乱，你说不清楚，因为你随时随地都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且反应完了以后，最大一个特点在哪儿？如果此时此刻不是这个概念整体有表现，或者说市场当下是一个活跃向上的反弹季的时候或上涨之中的话，它没有什么体现。最典型了，我们可以看前期像这个轮胎上涨，跟着这个橡胶价格上涨，你看反应在哪儿？什么都没反应，就市场这么没有反应。还有前期很多一些小的化工类品种，包括一些硬件中的这样一些什么电容电阻，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涨价啊，这个多晶硅板、单晶硅板等等的，也有部分一些特定品种涨价，但是在股价中反应有吗？没有。 您的意思是因为它叠加太多？ 不是叠加太多，是因为它太少，个股又少。这个时候资金还是有这种抱团取暖的要求。它会在大的一个方向走，比如这段时间像什么软件替代，硬件替代。一旦替代的时候，我们这场市场中往往先从第一个方向找，你的市值是不是多大？同时你的这个产量在行业中是不是多大？甚至于最典型了，从一个什么国家是不是认可你，比如说现在有什么基金叫中国半导体投资产业基金，那这个基金我是不是你的流通股东啊，是不是你的大股东啊，是我觉得你好。或者说这个软件现在比如说大家BATG 就百度阿里腾讯京东都在跑马圈地，什么腾讯买一个公司，什么阿里买公司像长电是吧为什么之前涨得很强，不就是因为停办以后人家说我买了点股权吗？很多这样的表现都是非常典型的，包括现在一些软件类公司，比如说最近增长的像中国软件呀、浪潮啊这样一些，你看都是包括用友最先的表现，这都属于国有的或者相关的，包括它的这个服务商、服务领域、服务体系都是什么，就是这个国家的或者军队的或者其他这样一些明确的，它的面积非常大，并且指向性很强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率先表现就很强，就是市场这时候认识这些。当这一波走完以后，注意走完以后，那下一步比如这个时间性开始逐步沉淀了，然后呢这种摩擦问题呢又开始逐步的开始消化了，那才会进入到下一步什么，就是按照它的所属概念表上，比如说我们说绿色照明 精选， 对细分件，比如说像绿色照明啊，像我们的汽车导航啊，或者说这个通讯导航啊，包括5G 系统啊，这样的一些核心的，要说这块它需求订单拿到，它的这个涨价再次跟进，这就是后边的一个过程。就是说一定注意它的这个交易的周期和它的逻辑过程是有一个逐步升华的状态。就先有什么我们能看到，因为这个时候很多投资者说我看不懂，但是我只能看那么一懂，比如说把这个半导体板块啪一打出来，问一下市值排序谁的市值最大。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17年的时候大家特别喜欢做这个，比如在银行保险，比如说在酿酒或者家电，一排市值你突然发现他们涨都是最好的，对吧？所以现在大家有这个惯性，并且这些品种首先它本身为什么市值那么大，就是因为它在市场占有率大，所以这块先从这个市值开始。其次我们说了看谁，看国家支持，国家点名支持，比如说像半导体基金，然后其次就是说什么 BATG 这种大的国，就是这个中国现在 有收购的， 或者说相关联合的， 哎，这波走完之后，我们再看它的产业叠加细分了。 嗯，好，这是我们的嘉宾啊。如果说您不太懂的话，他给出了几个选股和投资的逻辑啊。 嗯， 逻辑第一个呢，就是选规模比较大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 对，因为 当然也得盈利的啊。 对，因为主要问题就是像刚才香炉说的，这事儿突然一出来，大家我也不知道到底， 不太懂， 对，所以我先找我能看懂。 对，如果你一定要投资的话啊， 对， 如果你真的不太懂啊， 我 觉得我 先 还是放一放啊， 我先学习好了再。 对， 再 你看这个巴菲特不就是这样的？ 对，看不懂不做， 再挣钱他也不做，是不是啊？这个是一个前提，我们把这个放在前面啊。那如果一定要进入领域的话呢，您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找一些大市值的啊，市场占有率高的，这个可能相对来说抵御风险能力也强一点啊。 对， 第二个呢就是，您认为资金的喜好它是有阶段性的。 对， 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会去追逐这个产业支持的方向， 他先去追风，追风口。 嗯，所以意思是，您跟着大的资金走， 对 啊，城市走是吧？ 对。 但是很容易就有人担心啊，我跟着他们走，是他们不告诉我什么时候走，哈、啊，我跟着进去了，最后就被套了啊！这你说的啊，就会反而抱怨了啊！您认为这个在操作上要注意点什么呀？ 这种事情我们无法避免， 无法避免。 包括在这个蓝筹核心蓝筹，就最有意思就是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说看涨，蓝筹有继续上涨动能，全业绩好，地产有一波上涨。但是涨以后到一月底的时候，我们说这价格太贵了，不能再买了。那时候还有很多投资者说，不会吧，银行还得占上50%，这那的，说一堆，最后被打下来了。 嗯， 对吧？就是你得有一个理性的估值状态。还有这问题就是说，这个事件性我们一定要注意其中有两个基本的因素。第一个是事件性结束之前， 嗯， 它的这个连续的这种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就这个事情没有明确之前，什么叫没有明确呀？就是说这个摩擦问题没有尘埃落定，或者没有达到一个爆发点，在之前酝酿期或者互相还在这个你来我往的时候，哎，这个我们还有很多的潜在的预期，这样的一些市值龙头，这样一些被大资金关注的一些品种，它的这种带动性就会是比较强，对吧？那么我们说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分化，或者它进入到一个节点，就是这事件已经明确了， 嗯， 就明确以后就会出现 靴子落地了之后， 靴子落地 离场了， 就是谁替代谁， 嗯， 谁有下一步的业绩表现，那时候你发现市场中各种分析报告瞬间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新龙头的时候瞬间就打起来了，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啊，我要换股了。 嗯， 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还不换的话，对不起，那你就拉不到我了。 好啊，所以说呢，在不确定性当中呢，其实你还能够找寻一些这个投资的机会啊，这是申先生的一个观点啊。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时间的问题吧啊，确实啊，现在这段时间是不确定啊，但是呢，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就是说追赶的速度的问题，因为科技创新我们知道啊，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人力和资金的投入的啊，不是你想要追赶。没那么快啊 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为什么说在这位我们发现有些板块虽然说业绩很好，但是它的这个反应程度就不够了， 嗯， 比如说像新能源汽车或者整车制造，一季度好不好，去年业绩好不好，但为什么这个位置不行了，或者连续有这段时间回撤，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你放开未来市场， 嗯， 对吧，比如说汽车这个市场进入转进，税收都开始去突趋国际化和打开国门的状态，啊，国际市场放开，那么你国内像的汽车领域的这个利润率肯定会被挤压，因为这就说实话就是这个市场中的这个参与竞争者越来越多，并且人家正完备的状态下，你一定会有什么薄利多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状态，然后咬紧牙关在技术革新上直到超车， 嗯 啊，就走在人前头，你才能做得越做越好。所以这是一个综合需求。那同样，这些芯片、半导体、软件会不会面临同样状态呢？我们说后边一定会面临，因为这段时间你看到像这个医药也放开了，对吧？创业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你想这样追上人家，你必须现在咬紧牙关做出来。对吧，你做不出来你就被完全淘汰，这不可能的。就是你现在有这个产业规模，你就要开始做科技的提振。那同样，半导体芯片在这个位置它会有相应的这种推进，但是在当下来说话，什么样的行业会受到这样一个明显的行业性冲击， 我认为是有几个行业性。一个是谁啊？云计算处理。 嗯。 这个现在还没有重点去谈及，但是已经有所端倪，压这块是很明显的。啊。其次一点，明确的现在就是 5G。对吧，这个通讯大的领域方向现在明显是压。但是我们这个。 您说的是股价上的啊。 不是，我说的是技术上的。 啊，技术上的。 技术上的。因为压完以后啊，你的成本肯定会提高。那你这个推广速度或许会有所减慢。就预计我们原来是2020几年，然后就要做完这些东西，可能还要往后延。可能这个推广的覆盖面的这个过程就不会那么快，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是跳不开其他国家的。那些现在虽然我们是有这种替代，但很多东西还不好跳开。其次一点，卫星导航、北斗系统虽然唱好，其中还有一些核心的，或者说你的成本你不具备相应优势。毕竟你是新的，你没有像 GPS 是做了几十年了，然后它已经非常成熟了，整个成本做得非常的薄，全世界有非常完善的全世界的这种产业链。所以说在这种状态下，你发现这些行业是非常有潜力，但是近段时间又非常烧钱啊。所以说在这时候为什么我说你要关注，就第二点，就是产业基金啊，或者国家这块能去投资投入，因为你现在属于烧钱再去推技术再去买市场。说呢，说句最简单的话，就是大家能理解，就是说你在之前买外卖的时候，那些在争的时候，你发现买一外卖10块钱的炸鸡到你手里2块钱，为什么一堆补贴，是吧，有这种状态吧。 嗯， 但为什么，就是抢市场。包括之前什么打车软件呀、啊，包括那边骑这摩拜呀、小黄车啊，原来的时候一个月月租行，就是我记得是5块钱还是2块钱，是吧？2块钱一个月， 一个月 啊，现在是20， 嗯， 20多，20、25好像。我看了一眼，就小黄车啊和摩拜、 就不骑了，都走路了。 我觉得要是投资者如果手里有话，看一眼，现在这个月租费已经贵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已经屏蔽其他的了，他这儿进入回收期了。对吧，但是前提他是砸钱啊。所以同样的概念，这些板块问题就是说有潜力有发展，但是在这个时间点是很艰难的时候，一定需要的是什么？砸钱。 嗯。 那么就需要它的什么资金面要硬。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说一个市值大，你体积大，你只要沿在积累。还有的就是说你先有产业基金的一个扶持。对吧，你有这样的一个跟进，你的降税也好，有资金的这个推动也好。 但是我想包括机构投资者也好、或者是个人投资者也好，他们也许在这个耐性上面啊，在这个投资的周期上面和这个产业并非完全同步 啊， 产业的发展 不会完全吻合的， 对不对？因为你刚才谈到了这个前期的投入是需要钱的，重金的，是吧？ 对。 但是他给你产出的这个回报可并没有马上就要见到。此外呢，就是它的这个盈利啊，反映在股价上面也不会那么的见效。但是作为投资者和机构来说呢，也许他们会看到别的品种啊异军突起了，或者是又有新的热点了啊，有的时候这个心态就会出现摇摆。所以在未来这个领域啊，是否股价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这个周期性的这种震荡？ 这个是必然的一个， 这是必然的过程， 这是必然过程，一点都没法去规避。 嗯， 所以说在参与这样的品种的状态之下，我们投资者一定要本着一个我个人认为的一个交易状态啊，就是说长期参与，短期博弈。 嗯， 什么意思呢？我看好这个行业，比如卫星导航我特别看好。 嗯， 并且其中卫星导航中，有的点是需要什么拿钱去砸。但是在砸的过程中，有很多公司他会做顺风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时候推广，国家推广， 我受益， 然后我是本人做的运营和服务， 嗯， 这块的话我已经有积累了，然后我已经是上市公司，我融资需要很好，只要下游运营商就需求人员一上来，我的收益就上来了， 嗯， 而砸这个需求的时候，不用我去开拓，你说它的表现会不会很强？就是一定注意，在这任何细分行业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的公司。 是， 对。 但是在这个具体的操作时点和策略上面来说的话， 策略上我们就说了， 要注意点， 长期参与，短期博弈。 嗯，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品种我们是真的长期看好，底仓是不动的，我就连续在里去做博弈性短期，因为现在市场非常典型上的这个震荡是非常大的。 嗯， 但是它震荡大归大，但是它一个非常基本的特点就是20%是一个坎儿，一般上涨20%到30%的话会一个坎儿，然后有一个回撤。 嗯， 然后当下这个事件的影响性又非常明显，它看到这段时间可以说，进入到5月份以后，它进入到一个密集的 事件的一个确认时间。 嗯， 而这种确认时间往往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叫周末效应。 嗯， 那么如果反复出现周末现象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至少会有一段时间，比如两到三周的时间，它的交易特点就是周二到周四是活跃期，周一周五这两天可能是弱势期啊，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这就是说在弱势阶段下，市场容易体现表现出来这种技术交易点。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技术交易点去做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做短线博弈呢？ 嗯， 是不是能够把收益能做大？但这只是我们说按市场一个周期判断，但个股可能会有一个分化，这一点就要按照个股操作去做。所以说这一块来说，就我们说了，叫什么？叫长期参与，短期博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那说申老师，或者说咱们有没有再简单的方法？说我就一把捞一把，就做短差。你不说短线博弈吗？ 嗯， 我说有，真有。什么呢？就是当下，因为这个概念我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就这段事情说一两个月了，就是什么，昨日涨停加次新，你回去可以看啊，投资我们这段时间， 昨日涨停加次新， 对，这块就非常有意思一点，并且次新还是什么科技股的， 嗯， 业绩好，位置低，你注意啊，17年是大量次新上市的时间，太密，很多公司它基本没有涨几天，就一个是它的股价上市本身就便宜。对吧，你那这个上市牌价就便宜，然后上涨空间不大，就可能十个八个甚至少一点，那这样涨的一字板，然后就一路下跌，基本跌到发行价了，很多品种是这样。科技股业绩好不好？好，这时候突然啪一个涨停放量，然后它的连续性三到五天，然后回撤以后确认完成不下来，然后再往上涨，很多，这就是现在市场一回应，就是说当拦着不下来，当科技股这个，咱们说了，它有震荡，但是都在向上。这核心芯片、半导体啊、软件啊等等，那么这样的小盘股，这样的一个价值倾斜品种，它的短线博弈性就非常强。那在这种状态下，投资者只需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说一最简单的事情，概率。每天你回去找，昨天涨停，就是今天收盘涨停的，是不是第一天涨停的？然后是不是位置低？然后是不是业绩好？然后这时候你选五到十只。每只平均第二天早上开盘挂一价，做一个集合，就是自己做一个小的基金状态小集合，就五到十只啊，但是你有资金状态之下还能有一定充足资金集合，然后完以后呢，比如星期一看完了星期二买，星期三早上开盘你觉得赚钱了，全部都扔掉，我们再找后边的，就是做小集合。但是在这过程中，我说你一定要注意有几个基本点，小集合做的话注意，一旦出现亏损的，坚决先砍掉。就是盈利的这个品种，你觉得后面还有盈利，你可以再留一留。就像巴菲特说的，让利润奔跑，锁定亏损，对吧？你一定要把亏损锁定。那这是一些最基本的。别说有投资者，最有意思一点就是，涨的，哎呀，涨了5%了，该卖。这赔3%，我再等等，它是不是能起来？麻烦了，一涨一跌，不挣钱。对吧，是还亏。 您说的这种啊，是一个短期交易的策略、啊。 现在就这个策略是非常有用的，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在市场震荡周期内，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策略。就是说在这个位置说这两个策略就可以满足大家对科技股的这种什么博弈性了、和它的这种投资性。投资 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参与？ 没时间的。然后犹豫不决的， 嗯， 然后手速比较慢的， 好，没时间是因为需要盯盘， 对， 是吧？犹豫不决是因为 这个交易习惯不同， 嗯， 手速慢呢，实际上这个还是，说句实话就是心态不好， 嗯， 对， 就是，该斩不斩，该买不买，是吧？ 对， 是这个意思，嗯，好，所以也是有一些风险在里面的啊， 就这得看自己的适合不适合了， 嗯、好。那么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这前期呢您还是需要对这些领域多少有一些充分的了解之后啊您再下手。刚才申先生也谈到的就是说这个短期策略啊，那您认为适合用多少成仓位啊来检验一下呢？ 这东西、啊、 这有点玩的性质啊。 这个不是玩，就是如果说、真的是就是炒这个字发挥的比较强势，就是这年头吧，咱就按照老北京话说，这年头的玩主、啊，咱就说句老话，经常玩的，在这里头就炒房啊，炒这炒那都有，对吧？你就在里头玩，玩就是一个心态，玩是一个概率， 就是说你不要想一时一成一地，只要想这段时间我概率，就这段时间市场中就是这个延续能因为我保持住，然后我每次都去做，做五到十只，那你说仓位怎么判？你资金量少的，就几万块的，你做不了，你至少十万二十万的，你说你的比啊，配比啊，你说选五只股票，每只你哪买一百股，这样品种一般都十块钱到二十块钱，那就需要多少钱了？就一千股就得几万块，对吧？你说你现在拿半仓，你就至少得有十万到左右这样一个资金，拿五万块钱左右可能去选一些这些品种，我们可以做一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好，谢谢申瑞先生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烂多彩，谁让我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都只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